若用新机场，难忘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青叶汇四方。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，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。 我是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尽情赏听。 刚才我分享到的是艾梦萌带来的一首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，以及陈俊华和周强演绎的一首久违的老情歌，电影《冰山上的来》。